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2。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上半年经济数据公布，稳中向好的北京经济同比增长7%。 本市召开副市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精神。 四大非首都功能有序疏解出北京，部分项目将在2017年取得实质性进展。 京津冀三地将统一编制“十三五”规划。 考后大提醒填报志愿，推高高校在京招生提档线。 抗战馆成为学生暑期游热点地区。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昨天联合发布上半年北京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显示，在金融、信息、科技服务、房地产等优势行业的推动下，上半年北京经济增速达到7%，实现企稳回升的态势。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赵民的报道。 今年以来，全市上下紧紧围绕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积极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统计数据很好地反映出了这一趋势。上半年，以汽车制造、医药制造、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制造业为代表的重点行业增速高达8.5%，金融、信息、科技服务等优势行业实现增加值也都实现了2位数增长。北京市统计局副局长夏庆芳介绍， 北京的优势行业包括像金融业增长呢是19.4%，信息服务业增长了10%，科技服务业增长了12.5%。上半年7%的速度里头，光有这三个行业就拉动了5.2个百分点。 上半年北京的房地产业比一季度有明显好转，商品住宅销售增长了23.8%。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副总队长邢志宏介绍， 根据住建和签数据，二手房的这个成交量呢，同比增长了93.1%，这是近两年来的最高值。 经济的企稳回升并没有导致消费价格的过快上涨，上半年全市居民消费价格仅上涨1.5%，是近5年来同期较低水平。邢志宏分析认为，食品和居住价格的回落是影响价格走低的关键原因。 今年整体天气条件也比较好，南北的这个蔬菜产地的这个衔接非常顺畅，北京市的蔬菜市场供应非常充足，住房租赁市场供求关系已经有了一个明显的改善，所以呢，今年的这个居住的这个涨幅同比回落了0.4个百分点。 北京市统计局副局长夏庆芳进一步表示，下半年北京经济虽然还有下行压力，但是在对企业采购经理的调查中可以看出，市场预期保持了较好的方向，有利于经济平稳增长的积极因素正在逐步形成。 从调查的结果来看呢，有9%的制造业企业呢认为未来3个月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呢会好转，或者说变化不大。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16号，本市召开副市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精神。市委书记郭金龙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德印、市委副书记吕希文出席。会上，吕希文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姜志刚传达了刘云山同志的总结讲话。郭金龙强调，中央召开党的群团工作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这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群团工作的高度重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辟阐述了做好新形势下党的群团工作的重大意义、方向目标和基本要求。郭金龙指出，北京作为首都，各类社会群体数量庞大，构成复杂，做好全市群团工作对于巩固群众阵地、凝聚工作合力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当前我们正在积极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加快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为全市各群团组织发挥优势和作用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 全市各群团组织要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组织动员广大群众积极投身到首都改革发展事业中来。党员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不断改进工作。 据北京日报报道，昨天为期两天的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贯彻市委全会精神学习班结束，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德印讲话。学习班传达了市委十一届七次全会精神，邀请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李小江做了关于优化首都功能的若干认识的报告。组成人员就发挥人大制度优势，保障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贯彻落实进行了分组讨论。杜德印讲话说，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既是中央赋予京津冀的光荣使命，也是三地实现新发展的必然选择。北京市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全面、准确、深刻理解中央决策和市委部署，厘清疏解、治病、重组、升级、协同发展等一系列关键概念，增强为北京治病、为全国发展探路、建设新城市群、为国家战略做出重大贡献的自觉性、主动性，以坚定的意志、科学的方法、妥善的对策，全力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梁伟、牛友成、柳继刚、李昭林、唐龙、孙康林、秘书长赵毅参加。 贯彻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战略，满怀信心开启首都发展新航程。市发改委昨天召开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主题新闻发布会，未来本市将重点疏解四类非首都功能的行业领域，部分项目要在2017年取得实质性进展。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石玉的报道。 到底哪些算是不符合首都城市战略定位的功能呢？市发改委主任卢燕说，归纳起来主要包括一般性制造业、区域性物流基地和区域性批发市场、部分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功能，以及部分行政性事业性服务机构这四大类。他举例说， 以医疗卫生为例，全市88家三级医院年诊疗人次超过2亿人次，像儿童医院呢等全国知名的医院，每年来自全国的患者就诊的比例超过70%，周边省份占到56%，其中我们的近邻河北占到1/4。再比如，本市还存在着众多的区域性批发市场，以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群为例，日均人流量是6到7万，高峰时达到11万，既是交通的堵点，也是典型的非首都功能。 要做到功能疏解，就要控增量、疏存量。去年本市制定出台了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明确了新增产业和功能的底线。目前市发改委正在着手修订2015年版，有超过一半的行业将被禁限，而在城六区这个比例提高到近80%。卢燕说， 整体重严潮海风时将执行与东城、西城一样严格的禁限措施，高耗能、高水耗、有污染的项目就地清理淘汰。本次确定到2017年要退出1200家污染企，实现重点工业污染行业调整退出目标。 就像包白菜帮一样，北京最终留下的将是能代表国家参与国际竞争的高端产业。市发改委副主任刘伯正表示，目前教育医疗的疏解已经有了时间表，2017年部分疏解项目将取得实质性进展。 你比如说北京建筑大学、北京城市学院等等这类的高校都在疏解的这个名单里边，其实疏解还是要严格从功能出发，有些符合首都城市战略定位的这些功能还是要保留的。比如说有些高校它的研究生教育很多的功能还是在原址。 新闻广播记者史玉16号从北京市发改委了解到，国家发改委正在着手编制京津冀“十三五”的规划，规划不但首次跨越了省级行政区的行政区划，把京津冀作为整体，而且从时间跨度上将一直涉及到2030年的格局、发展和定位。市发改委副主任刘伯正透露，目前三地都正在编制本地的“十三五”规划，在编制过程中已经和国家统一规划做出了相应对接，同步进行。国家层面的“十三五”规划将作为三地编制本地5年规划的指导。 新闻广播记者田田报道，本市中招名额分配录取工作16号结束，部分学校公布了名额分配录取的2条分数线。 今早8:30以后，考生可以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查询名额分配录取结果。按照市教委的要求，各区县今年要将优质高中统一招生计划的40%左右按照比例分配到区域内的初中学校，而去年这一比例为30%。全市今年共有89所优质高中参与名额分配，共投放计划10028人，其中投向一般初中校的有6552人，投向优质初中校的有3476人。目前记者了解到，北京四中今年名额分配优质初中录取分数线为561分，普通初中线为558分，北师大二附中优质初中线为557分，普通初中线为544分，北师大实验中学优质初中线为562分，普通初中线为551分，人大附中优质初中线为559分，普通初中线为555分，北大附中优质初中线为554分，普通初中线为550分，北京二中优质初中线为558分，普通初中线为551分，171中学优质初中线为554分，普通初中线为532分，北京12中优质初中线为559分，普通初中线为542分。最终的录取分数线以学校或区县教育行政部门正式发布为准。 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报道，根据北京教育考试院的安排，今年高招本科一批的录取工作将在今天开始到22号结束。昨晚，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北京语言大学等部分高校率先完成录取，并公布了今年在京招生的提档线。记者发现，相较去年，各高校的提档线普遍上涨。今年中国人民大学校本部在京提档线文科为660分，理科为686分，比去年分别提高20分和30分。北京语言大学在京文理科录取分数线分别为633分和646分，比去年提高9分和32分。中国传媒大学本科一批文科提档线为636分，理科为654分，比去年分别提高8分和36分。北京交通大学今年文科提档线为637分，理科为653分，比去年分别提高19分和32分。北京理工大学文科提档线为637分，理科为667分，比去年分别提高19分和27分。据分析，分数普遍提高与今年实行的考后大平行填报志愿方式有直接关系。6个志愿的设置让考生更敢于填报理想的院校。今年第一梯队、第二梯队高校的分数线将呈现普遍上涨，中等成绩考生捡漏上名校和一般高校捡漏高分考生的情况都将大幅下降。 伟大胜利，历史贡献。 据北京日报报道，昨天一天北京都阴雨蒙蒙，但是仍然有8664位各界群众冒雨来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伟大胜利历史贡献，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主题展。其中引人注目的是那些由老师或家长带领的中小学生们，他们整齐的校服或夏令营营服在展厅内形成了一道别样的风景。抗战馆也成为暑期各地学生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好去处。湖北襄阳诸葛亮中学学生刘瑞峰留言说，课堂上老师告诉我们落后就要挨打，今天我才真正明白为振兴中华而奋斗。 我们重返当年战场，用声音再现历史。 现在在哈尔滨731最正陈列馆，这里记录了日军。 我在腾冲灼伤墓园，为那些长眠在此的中国远征军。 我在北京死亡工厂的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 我现在是在广东东莞东江纵队纪念馆，当年这里是华南。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 在撤退时，一军事哨所为及时撤出，7名士兵扼守一小山头，先后毙伤日军100余人。日军动用飞机大炮联合轰击，山顶被夷平，70兵罹难。日军将领感奋， 这是密云县志中描述古北口七勇士的一段文字。记录中的战斗发生在1933年，日本军队发动热河事变，自侵吞东北后开始染指华北地区，中国军民奋勇反击，史称长城抗战。七勇士在这次战斗中血战到底，壮烈牺牲。请听交通广播记者陈欣的报道。 让历史告诉未来。 1933年3月，日军进犯华北长城沿线，中国军队奋起反抗，长城抗战爆发。日本第8师团进攻古北口，中国军队17军以烈士装备和血肉之躯英勇抗击。原密云县党史办副主任曹友龄介�绍， 这七勇士呢是25师73旅145团团长是戴安澜，著名的抗日英雄将领，他的团的一个班，7名士兵带着一挺轻轻机枪驻守在古北口东关外的帽儿山。这帽儿山的地方正卡着，从古北口东关外啊往东去的一条山谷。然后这7名士兵啊，他们没有接到撤退命，但是一看他们自己部队哗哗哗后撤，日本鬼子屁股后的紧追，于是他们放过部队以后就主动的开始阻敌。 当时日军原本以为自己只要一冲锋，人数绝对劣势的中国士兵就会放弃阵地逃跑，结果日军打错了算盘，中国战士不但没有跑，反而坚持打了3-4个小时之久，阻挡了大批日军的前进。 哎，敌人一看攻击了几次都没攻上去，就调来飞机重炮轰，把这山头整整削掉了2米多，以伤亡100多人的代价终于攻上去。敌人以为遭到这么顽强抵抗，以为这山上至少得有一个连，哎呦，日军非常敬佩，所以呢他们就把这七位士兵的尸体埋在帽儿山阳面山坡上，削了木桩子，削了块木牌，题写上支那七勇士之墓。支那是他们对中国的贬称，那七勇士之墓，这是日本人写的。这七勇士非常的英勇，但是可惜的是他们的名字至今找不到。 那么经过曲折的山路呢，我来到了密云的古北口村，这里山势险峻，连绵起伏。当年日本军队为七勇士树立的墓碑早就已经荡然无存了，替代的是2005年古北口村民自发树立的古北口七勇士纪念碑，如今它正巍峨地矗立在当年七勇士浴血拼杀过的帽儿山脚下。 张学成是10年前参与树立这块纪念碑的村民。 当时我们使用的是非常坚硬的神州兰花岗石，背上山的时候因为石头很重，我们换了几拨人，但是为了让保家卫国的英雄精神传承，我们尽自己所能把他们的纪念碑修到最好。 一晃10年过去了，古北口村旧貌换新颜，而七勇士在他们心中是永远的丰碑。现任村委副主任张桂芬， 我们古北口村这个帽山，哎呦，在我们百姓心里头位置可高了，就是咱们把小日本给打服了。实际是这种精神感动了古北口村每一个村民，这样呢每当看到七勇士墓和帽山，人们就有崇敬的心情，应该说都不脚停住脚步看一会儿。 如今七勇士的精神依然是人们心中不灭的传承。密云史志办主任郭生和评价说， 七勇士的这个英雄壮志可以说叫惊天地泣鬼神，应该说是视死如归，血战到底。说全国抗战是1937年开始，北京地区的抗战从33年长城抗战就已经开始了，湖北口长城抗战应该说是打响了北京地区抗日的第一枪。 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本节目特约顾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李荣。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好的，北京时间早上的7:19，听众朋友，下面请听简讯。16号0点左右，一男子驾驶一路虎牌小客车行驶到国贸桥西南匝道处，碰撞桥体护墩后翻到桥下，砸到了桥下路口处的灰色起亚小客车车顶后部。事故发生之后，市公安局救援警力赶赴现场开展处置工作。事故造成两车损坏，路虎驾驶员李某受伤，已经送往医院救治。经初步调查，驾驶员李某属于醉酒驾车，并且涉嫌涉牌违法，目前警方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本周六，也就是18号，牛街地区将举行开斋节庆祝活动。当天早上7:30到中午12点，途经牛街的10路、88路、717路、48路、专13路5条公交线将采取临时绕行措施。 7月1号起，面向社会公众开展的北京公交站台、站杆、站牌建设征集意见问卷调查活动进行半个月以来，共收到调查问卷18000多份。调查问卷显示，市民关于车辆到站信息的需求位居首位，也就是说，市民最关心车辆何时到站。 为了满足暑期旅客出行需求，北京铁路局将增开郑州、哈尔滨、赤峰方向的旅客列车。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由市文联等单位主办的和平颂2015北京合唱节昨晚在中国音乐学院国音堂落幕。 作为世界智力谜题联合会专为青少年选手设置的比赛，首届世界青少年数独锦标赛将于7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 北京旅游绿皮书201516号发布，绿皮书显示北京入境旅游市场景气指数回升到平稳区间内，根据分析预计，今年入境旅游市场有望回暖。 陶然亭公园从16号开始到8月23号举办以珍爱地球保护环境为主题的恐龙科普文化展活动，众多的仿真恐龙和化石生动还原了恐龙全盛时期的情景。 三环内拥有最大水域面积的玉渊潭公园从本周末起以玉河飘香清凉一夏为主题的第四届萧夏文化活动将拉开帷幕。园方推出了赏荷游、科普游、健身游、文化游4条游览线路供游客观光游览。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特色产业发展联盟16号成立。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目前有企业10000多家，各类产业园61个。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全市空气质量2级良。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肖朝阳、李斌，播音员加持赵龙，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凌晨，市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这是入汛以来本市发布的首个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从昨天上午8点到今天上午8点，24小时之内，全市平均降水量将超过25毫米，达到大雨量级。这也是入汛以来本市经历的最大降雨过程。目前主要降雨云团集中在本市西部，房山区在凌晨5:05发布了入汛以来首个区县红色预警。根据市气象台的数据，房山区大石窝气象站出现了短时极强降雨，1小时降雨量达到了68.4毫米。 根据预测，今年夏季北京将呈现高温干旱和暴雨交替出现的气候。在经历了上一轮高温晴热之后，本周中后期京城再次启动了降雨模式，未来几天阵雨或雷阵雨还将多发，市民出行应该备好雨具，行车时绕开积水路段，下雨过后不要在山区和浅山区活动，防范地质灾害发生。 具体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局地有暴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局地有暴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沃尔沃全新 XC90 大气新城，境界新生。 撞车了怎么办呀？ 不怕，即日起到9月30日，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即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快去投保吧！ 10108888，太平洋直销车险，伴您安全出行，一路畅通。 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 秀水街清退中低端商铺，新店将谢绝砍价。热线回声，天泽路非法停车场无法根治，市民呼吁强力执法。好，下面来听详细报道。北京秀水街与长城、故宫、烤鸭这些北京象征一起，已经成为了很多海内外游客到北京旅游的一个地标，也曾经因为仿品假货而备受争议。此前在秀水买货，顾客首先要学会的是砍价技巧。然而伴随着北京非首都核心功能的逐步书写，秀水今年又一次转型升级，转型高端，谢绝砍价成为了新的方向。那么不能砍价的秀水街，顾客是否买账？老牌市场应该如何找到自己的定位呢？新闻广播记者石兴瑞实地探访，来听报道。 说起秀水街，不少人的固有印象就是价格虚高，品质难保证。 脑子里观念认为这儿东西都是得砍，你上网上看评论，都得说照的30%砍。 就在一个月前，秀水街开始了规模最大的一次改造升级，宣布分期闭市选商。走进秀水街的三层，几家商铺的玻璃橱窗上贴着“原铺清退，打折处理”的字样。 对，现在是在那个新发，因为明年就开店了。他因为这些都要改，有一些人就不做了。 日前有媒体报道，北京在疏解非首都功能方面，将对市内几个大型的批发市场进行腾退。然而秀水街不同于传统意义的批发市场，对于历史形成的独特性的未来定位，秀水街董事长张永平说， 北京市说缩人口换市场什么的，其实我们正好是契合它。我们刚开张的时候是1800个摊位左右，后来我们销到了900个，今年涨下来大概我们有400个。过去我们就业是10000多人，现在大概也就剩下2000来人，就是卖那些不好的东西就走了。秀水街现在我们什么呢？品质是相同的，但我们把它那所谓的品牌附加值去掉的，回归商品的本来的价值。 一位刚入驻的私人定制皮包的店家说，顾客现在对于秀水新的经营方式显然还没有适应。 你也上我家哈，你问这包绝对多少钱？我说我家是光是手工的，他说我家就不砍价，他说。哪有这样的呀，感觉到好像我在骗他似的。反正慢慢扛吧，反正你要是买个便宜的没用就坏了，下次还上你家吗？肯定不会再上你家来买。 有顾客认为，只有服务质量的提升和商品品质的保证，才能逐步改变大家对秀水街的固有印象。 还是买好东西要老指着假冒伪劣生存不了。 热线回声， 新闻热线13号报道，朝阳区天泽路路边存在没有备案的非法停车场，占满了非机动车道。热线编辑把情况反映给城管部门后，太阳宫城管队的队员实地查看后回复说， 你们举报之后，我队员立马过去到现场，去的时候他们跑了知道吗？逮到之后说服教育，交点罚款，把小票什么给收了，我们也没有拘留他们的权利，管他们也就是挺难。 城管来了，收费者就暂时离开，城管走了，收费者又卷土重来。与其说这是执法，不如说是小孩子做游戏，不仅不起作用，还会造成行政资源的浪费。同时对黑停车场的举报原本要依赖广大市民，如果每次举报后都是这样的处理结果，也容易让市民灰心。沈先生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朝阳区石碑南街这儿多年存在着一个非法停车场，这个无牌乱收费反映了1年半，地方的城管也是过来看，也是在去走马观花，就不解决问题。跟那个9630他一说，他说我们已经看了，去了已经给劝走了，到现在他还在这儿占据这个路，等于占据1/2、2/3的路全占着，自行车道和人行道他全给占上了。 曾经有基层城管执法队员表示，不但对非法收费的游击队很难管理，而且对他们的非法所得也很难界定。按照现行法律，对于黑停车场的收费者，要从他们身上查获100份以上的假发票，才能以持有伪造发票罪追究刑事责任。据不完全统计，去年相关部门查处的非法停车场超过100个。去年前10个月，北京市城管局接到群众对非法停车场的举报多达10000件，平均每天接到举报33件。本来应该严格执法的相关管理部门，却对乱象几乎束手无策。广州市政协委员曹志伟认为，从国外经验和长远的目标来看，只有实现非人工收费模式的信息化收费，才能根除乱收费的非法停车场。好，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龚健，主持人美哲，感谢您的收听。想了解更多详细内容以及报道背后的故事，您可以搜索新闻热线特事特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